欢迎来大约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纽约，我计算过次数，为了各种不同的原因，我曾经绕过半个地球，去过十来次，每回都是不同的人与经历，横跨着不同的年份，有时候幸福温暖，有时失落。新的旋转木马在河边玻璃屋里静静发亮，百年前旧的地铁线路则重新开始，城市热门的区域增加扩建流动。走在路上，那些不太微笑的路人，或是咖啡店里会跟你说话的陌生人，不同的街头乐队的声音，还有地铁车厢里翻滚表演的黑人男孩。在这个城市里相见的人在改变，有的则完全离开了这里。在冬天回忆我的纽约夏天。先听到是 Bill Evans 的 Like Someone in Love。记得那时候喜欢和朋友一起去小意大利区的一家 pub 听音乐，那时是夏天末尾了，街角的夜间渐渐透出了荒凉，晕黄水银灯静静投射出熟悉的名字 Knitting Factory 纺织工厂。 pub 门口的流浪汉似乎意识了夏季的离去，仍然打起精神摇晃纸杯搭讪，暗示好心的路人投下几分钱。走进低矮的室内，放着音乐，围着小桌谈笑的人们有些疏疏落落，戴耳环的光头男子在我们手背上盖章，印着 PAID paid， 代表我们买票了，可以听今晚的音乐会。登上二楼和一楼的酒吧的感觉不同，狭长的空间早就被人塞满了，听见稀稀疏疏的人声交谈，还有在木板地上移动的脚步声。我们找了个位子坐下，一个短红发的女孩在我的前面，她回过头秘密地看了一眼，我看到她的鼻翼上有一个银点装饰在发亮着。演奏即将开始，好多乐器在小小的舞台上闪着光亮，空调坏了，夏末还是有点闷热， 而稚嫩的空间里有大麻烟的味道。有些人陆续上楼，但没有位子，就停在入口处。今晚是个实验即兴的乐团组合，演奏还没有开始，我看到墙上贴满据说是这间 pub 的老板 John Zorn 的电影日本电影海报的收藏。 John Zorn 自己也是一个知名的前卫爵士乐手呢。中饮料冰块融化凝成水珠，音乐喧闹冷酷却又有点幽默。我要把手中饮料的杯子贴紧脸才能够顺畅呼吸。今天晚上的这个实验乐团带来的音乐，他们从来不企图用眼神或是言语愉悦或讨好观众，就是音乐本身只要靠音乐跟演奏就带来神奇的叙事，令人目不暇接。在这个 pub 我初次听见了那些充满大胆实验精神的音乐跟各种声响种类，在 Knitting Factory 就像是我的另一次的音乐启蒙。Knitting Factory 也就是纺织工厂，在几年之后，当我有机会主持一个电台节目，就决定叫这个节目叫声音纺织机，就是来自 Knitting Factory。 那天晚上听完音乐之后，我们搭很晚的地铁回家，在车厢里面有个黑人老先生过来问我们两个手上盖的 PAID Paid 这个章是什么，告诉他说是刚才 Pub 入场的证明。老先生说，哦，我还以为你们两个买断彼此了。我们现在听到的是 Duke Ellington 的 Take the A Train。 听完精彩的实验前卫音乐，搭着很晚的列车回家，还遇到有趣的黑人老先生，这就是我的纽约时时刻刻。Duke Ellington, take the A train. New York is in New York. 它对我而言有许多意义。虽然我一直只是个观光客，但是很高兴有机会可以把自己的90年代存放在那里。Can handle me. New love wasn't true love. Back to you, love. So much for a home run with some blue blood. If I last strong. So if I trade out for some Hollywood, well, you're the only motherfucker in the city who would, only motherfucker in the city who would, only motherfucker in the city who forgive me. I have lost a hero, I have lost a friend, but for you. 听到是新生代歌手，他叫做 Saint Vincent， 他演唱了这首 New York。 这位则是前一代，然后让大家都非常喜欢的 Susan Vega， 她唱的《纽约》Tom's Diner。 And before I even argue, he is looking out the window at somebody coming in. It is always nice to see you, says the man behind the counter to the woman who has come in. She is shaking her umbrella, and I look the other way as they are kissing their hellos, and I'm pretending not to see them, and instead I pour the milk.I open up the paper, there's a story of an actor who had died while he was drinking. It was no one I had heard of, and I'm turning to the horoscope and looking for the funnies when I'm feeling someone watching me, and so I raise my head. There's a woman on the outside looking inside. Does she see me? No, she does not really see me, 'cause she sees her own reflection, and I'm trying not to notice that she's hitching up her skirt, and while she's straightening her stockings, her hair has gotten wet. Oh, this rain, it will continue through the morning as I'm listening to the bells of the cathedral. I am thinking of your voice.And of the midnight picnic once upon a time before the rain began. And I finish up my coffee and it's time to catch the train. Tom Steiner 来自 Susan Vega 的歌。时间是下午3:20，来听这首 Night and Day。今天在冬日午后，回忆纽约的时时刻刻。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 乐队 Low 演唱的 Words。 在纽约遇上了求学放暑假中的学弟友人 K， K 带着新交往的女朋友一块儿，女孩的名字我已经忘了，我们三个人步行登上夜晚的 布鲁克林大桥。这座铁桥连接着 Manhattan 跟 Brooklyn， 在夜色中，这是纽约似梦美景的一部分。我依旧带着随身小收录音机，我们坐在这个古老的大桥的行人木栈道上面，一面聊天，一面我随性的录下对话。城市灿烂的灯火在东河上浮荡，风声跟行过的车流声在录音的背景中，于是我们只能大声彼此吼叫说话，以免被音浪淹没。这时候女孩开始谈到了爱情中的 rival。 老实说，当时我根本不清楚这个英文单字 rival 的意思，却不想破坏气氛，所以整场对话这个关键字我都听不懂。轻微的恍神中，虽然大概可以从前后文知道，但我在那时候并不是想真的去求证。而学弟 K 始终和女孩聊得非常尽兴，两人卿卿我我。那时候我发现 K 的脸上真心微笑的时候，有一对可爱的酒窝，以前从来没看过。那是跟他其实是个非常认真又聪明的理工学院高材生背景不太相符的地方。那天晚上我多次看见 K 露出了这个可爱的酒窝。我们三个当时都不知道那将是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这样的组合的相会，也许你已经猜到结果了。纽约的故事正在改变，谁也停不下命运的时钟。 后来整个夏日，人浸泡在城市的滋味里。那个夏天下起暴雨，我的凉鞋被雨水泡开，只能躲进地铁站。地铁站里面一股闷闷暖暖的腥味，耳边传来仿佛是非洲的击鼓声回撞铁道，应该是个地下乐团。这个声音响在狭长的拥道之中，连击出节奏。我站在月台上，打开录音机，仍然只会无意识的声音收集，录下了古旧地铁进站前那轰然席卷一切的声音。进入车厢，列车开动，在黑暗中轨道上冒出火花，有时候仿佛有一排排花花亮亮的综艺灯在墙边，不确定那是什么，但是我眯起眼睛让那个光投射在脸上，恍惚中觉得很愉快，好像来到了旋转木马旁边，我们正要前往某个黑暗的游乐场。列车带我去城市的底部，内脏的气味开始包围了。《黑纺织机》，我的纽约时刻。Julie London 唱的 Cry Me a River。 Now you say you're lonely, you cry the long night through. Well, you can cry me a river, cry me a riverI cried a river over you. Now you say you're sorry for being so untrue. Well, you can cry me a river, cry me a riverI cried a river over you. You drove me, nearly drove me out of my head, while you never shed a tear. Remember, I remember all that you said. Told me love was too plebeian. Told me you were through with me. And now you say you love me. Well, just to prove you do, come on and cry me a river. Cry me a river. I cried a river over you. I cried a river over you. I cried a river over you. 在这城市长时间行走后，我终于疲倦地坐在一个陌生的咖啡馆。这有个美丽的落地窗，我在这片玻璃后面看见有孩子，孩子笑着跑过来，看见某个忧郁的人的身形，另一个人坐在木头椅子上面咬了一口他的法国面包。我感到有一个力量绽开，而此刻阳光在榆树上荡漾。一只白色的飞蛾从马路上飞来，停在眼前的玻璃窗上，于是它的腹部朝向我，鹅的头上像是热带雨林的叶片展开了波痕的触须颤动着。此时所有的声音都被这片玻璃遮蔽，隔了一层。 那个夏天耳机里一直放的就是这张专辑 Susan Vega 99.9 度 Song of Sand。 Sound waves, what song would be in the air now? What stinging tune could split this endless noon and make the sky swell with rain?Think of winning. What kind of rule can overthrow a fool and leave the land with no stain? Sound waves, what song would be in the air now? What stinging tune could split this endless noon and make the sky swell with rain? 听到是 Susan Vega 的这张华氏99.9度专辑当中的 Sound of Sand。 纽约的时时刻刻仍在继续中，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神音房之机。 于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在冬天午后回忆纽约的时刻。那天我又早起出门，早晨地铁车厢里来了一位背着吉他的民谣歌手，他的表情严肃，戴着一顶宽边牛仔帽，他开始演奏吉他，并且唱着：我们的生命是个圆，我们相遇，然后下一站分离，但我们会再见面。我们的生命是个圆。歌词很简单，我都听懂了。我站在门边聆听了一会儿，旋律跟歌声其实都很平凡，于是我在到站时下车，几乎立刻忘了他。在城里我逛了一整天以后无所事事，又挤进了下班时间拥挤的地铁车厢，却又再次看到那个歌手。他继续唱着同一句歌词，是在同一个车厢吗？他唱：我们的生命是个圆，我们分离，有一天又会再见面。在这复杂交错的地铁线路上，无法计数的多节车厢，我经过了一整天，却看到同一个歌手唱着同一首歌。在此刻，那简单的歌词意味却这么深远。后来我意外接到学弟 K 的岳阳电话，可以说就在那年剩余的暑假，他短暂回台湾，秋天又返回纽约时，却发现在短短几周内，那个曾经在一起的女孩却立刻跟同系的学长交往起来了。布鲁克林大桥的风声犹在耳边， K 忧郁地问我是否还存有那份在布鲁克林大桥上的录音。他说我想重听当时女孩说的关于 rival 这个单词的想法。可是那份录音的磁带不知道为何经过了一段时间我却找不着了，常常我录完就是这样随手乱丢。当然后来我赶快去查字典，我终于了解那个单字 rival 是敌手的意思。当我终于了解了单字的意思，却丝毫找不到安慰 K 的字句。通常都是这样的，爱与残酷往往在一瞬间反转过来。 听 Melody Gardner 演唱的 The Rain。 The Rain The Rain came downSheets that night, and I stared out to the left and to the right. Rain came down in gusts, seemed to laugh at us till daylight. The clouds raced out across the autumn sky. And I fumbled for a way to sayGoodbye. Strangers wearing tweed, scared to look into each other's eyes. Strangers wearing tweed, scared to look into each other's eyes. 大 学的时候，系上有个才华洋溢的系学会会长，写着一手好书法，神采的眉眼， 跟学弟妹说话时总是微笑仔细聆听。夏天他穿球鞋牛仔裤，入冬一定套上一件很特别的蓝色棉袄，总让人错觉他是古代人。他叫凯士。有一回我好奇地问凯士未来想做些什么吗，以为他会说就像当时有很多艺术追求的大学生都会说的，以为他会说拍电影，没想到他给了我出乎意料的答案。他说我想开个制鞋工厂。我非常惊讶，以为他在唬人，没想到凯士继续侃侃而谈，还脱下了自己脚上的球鞋，立刻仔细分析起鞋子的结构。他说如果我有间工厂，就可以好好设计更美观实用的鞋子了。那次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交集慢慢变少了。后来听说他跟着当时在艺术学院任教的大导演杨德昌和一群子弟兵开始拍电影了。凯士加入了幕后的剧组，担任美术组的助理。刚听到的时候，我对拍片庞大组织结构毫无概念，我还心里抱不平，说凯士这么厉害怎么只会是助理呢，至少要是个组长吧。而且不是说过要开鞋子工厂，怎么还是跑去拍电影了呢？后来我们知道凯士参与拍摄的那部电影名称叫做《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当时还在学校混吃等死的我们这些大学生，当然不会明白这部电影未来的身影是如此巨大。最后一次我看到凯士是在那一年的九月初，他早就在暑假前就毕业离校，因为身体的关系所以不必服兵役。这次他是返校处理些什么事情吧。他坐在戏上大家常常逗留的那个旧沙发，入秋了，他又穿上那件熟悉的蓝色棉袄，此刻外面正在下雨。他看起来神情有点疲倦，我们打了招呼，但是只有不到两秒钟的时间，眼神焦急，他似乎郁郁的分神在想别的事情，总知道 总之我知道他已经步入了一个新的世界，而那个世界看起来似乎很累人，跟我没有什么相关。几天之后，愕然传来凯氏不幸车祸身故的消息。原来作为美术助理，在半夜他受命骑车去找拍片用的道具，在红绿灯等待左转的时候，被一台违规又超速的车子撞上，他瞬间死亡了。那时正值青少的我们第一次集体面对死亡，青春即死去，真的令人悲伤不已。从此这部电影所谓的杀人事件，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对年轻的我们而言，从此竟然有了双重的意义。20年之后，这部电影修复重映，我在黑暗的电影院中看到片尾字幕，看到了这个名字，他仍然年轻。荧幕上写着纪念凯氏。 我的纽约时刻。即将进入最后一个世纪交替的夏天，欢迎回到月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后来几年的世界纷沓多变，我随身的录音器材已经从磁带 MD 碟片全部替换为直接储存电脑的数位档案了。接着关于末世的预言如假似真，电脑计数器在2000年新世纪将全数归零，摩天大楼爆炸倒塌，令人发指的恐怖残杀，音乐人集体走上街头抗议数位分享，警车消防车呜呜作响，新世纪到来。身边的人有些如同解开彼此浮紧而渐渐飘远，有些则慢慢靠近轻碰在一起，而后又因为反作用力弹开。当然后来的世界并没有如末世预言一样立刻毁灭，但回想起来却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许多事物的面貌渐渐全非。几年之后我再访纽约，这回是跟录音师同行，我正要着手进行第三张专辑制作。这个时候我们的制作费增加了，住的地方也不再是当年皇后区朋友家闷热的小地下室，而是暂住在父亲友人位于 Chelsea 的时髦的 Loft。 此行重要的目的就是跟爵士钢琴家 Urican 合作录音。现在听到的音乐就是 Uri 的作品 This is a thing called love。 Ken 的作品 This is a thing called love， 这是叫所谓爱的东西，太厉害了吧。吴瑞是主修古典，后来成为爵士乐手的神奇钢琴家 band leader 作曲家，他的说话温和磁性，但仔细看他的手，不是像想象中音乐家该有的修长，而是短而有力的那种。他曾经开玩笑自嘲说，这样短短的好像比较好在钢琴上面滚动。我跟 Uri Ken 相识于他来台湾举行的音乐会。 那次我受邀上台参与一小段即兴朗诵，当时我写了几段小诗和他的乐团搭配。演出期间，大家自然培养了默契跟友谊。在每晚演出前的布幕开启前，大家一起躲在黑暗的后台，给彼此上台前最后的提醒跟拥抱。吴蕊告诉我说，他老觉得这样的生活就像是费里尼电影中的某个马戏团一样，混乱、兴奋，而结局是未可知的。乌瑞告诉我说 URI 乌瑞，他的姓就其他名是希伯来文光的意思，因为父母是希伯来文学者，所以给了他这么一个典雅的名字。我告诉他说，我的名字里也有个光呢，不过我的光是来自家族传统安排的辈分。那次的合作非常愉快，于是在千禧年之后，在纽约的灾难事件911已经又再过了几年，我跟 Uri 约在初夏纽约的录音室相见，再次合作。那天的空气清澈，阳光明亮，透过录音室宽阔的玻璃窗，看见脚下有街角美丽的商店，还有二手唱片行，路上安静的街树，以及匆匆往来的行人。在911之后，人们仍然活着，而纽约仍然非常酷，但却不再冷酷。Uri Ken 坐在钢琴前面，他大概是用钢琴说话吧，音符抑扬顿挫，流出的乐句就像是智慧，而多个乐句组合成更大的故事跟句子，还有浮流的情感。临别时，乌瑞说自己明天晚上在 Village Vanguard 有演出，欢迎我去听。而且他并没有收取原本我打算支付他的演奏费用。乌瑞说，你用这笔钱去更多地方旅行吧，这是我给你的礼物。我站在录音室门口，惊讶又感动，不知道如何表达感谢才好。先听到是 Uri 改编法国作曲家 Sati 的《吉诺森尼》，变成有点犹太血统了。 录完音当天晚上回到住处，时差跟压力导致失眠不知道几天的我，一再重听录好的档案，听着无语的琴音，一面不知不觉的终于安心睡着了，好像许久许久没有睡得这么深又幸福了。而同时我也意识到，在那个20到21世纪之间，古老预言中新旧交替的世界至此已经完全转换完成。这是我的纽约时刻，那年初次听到实验音乐的 Knitting Factory 纺织工厂早已搬离原址，如今它已经成为更热门的音乐演出场所，而且有展店遍布全美各地，而我的电台节目声音纺织机也就变成你现在听到的这个节目。那些曾经觉得深刻的过去，那些交谈、语言、微笑、迷路或是惊喜，已经分割成片片段段的记忆，他们各自收藏在某个熟悉街角的报架上，或是在公园，中央公园松鼠埋藏在地下的松果，或是变成百老汇剧场门票上的隐约的浮水印，还有那些我老是随手乱扔的一份一份逐渐剥落的录音带。很后来，我再次手持着数位的录音机走在纽约，觉得自己似乎是唯一没有变的那个。不过这应该是个自我欺骗吧，其实自己身上的每一片肌肤、毛发或骨骼，在城市急速扩张改变的时候早就在剥落分解，我们早就不是原来的自己，只剩下一点点的记忆而已。其实我猜有一天我一定也会想不起来这一切了，也许那就是跟这座城市道别的时刻。 In my solitude You